嗱好啦，咁啊而家好興 reboot 啦，係啦，咁啊今個禮拜其實都有一套 reboot 嘢上嘅，本來就又抽起咗啦，唉冇辦法啦，係啦，咁啊就係咩咧？就係 Hellboy， 咁 Hellboy 就之前啦，阿肥佬啦，係啦，一套好出名嘅嘢嚟嘅，即係因為罕見黑名人之前最出名嘅就應該係，即係其實應該 Hellboy， 但係香港唔係啊，啲人成日講佢嗰套咩乜鬼咩迷宮啊，咩魔界迷宮嗰，唔知點解，唔知點解啊，系咯，其实 Hellboy 先系佢应该比较出名嘅其中一个作品啦。咁、其实 Hellboy 当然系一个漫画嚟嘅，原本都好出名。系，咁啊，点啊？今集系第二集，大家望过两眼。其实我讲过噶啦，嗰时呢套戏即系北美上嗰阵，咁啊等大家讲下不 如。我就 虽然抽起咗啫，但望有睇。 我头先就望睇版，不过即系枪版啦，我都系快烂啦。我初步咁樣睇，因為我都係快立，我有快立嘅規律嘅，即係我不嬲係慣咗一分鐘，即係我撳個 cursor 咧好準嘅，即係接近一分鐘一嘢咁撳。咁、咧，我覺得佢節奏慢嘅，其實係嘛，都幾多文氣嘅，其實。 佢節奏 我就撳佢 慢地啦，係咯。 係啊係啊，咁你撳都打喎，撳嚟撳去都冇打咧。 佢 張英雄片咪打咩？ 因為佢啲打好短啊，可能你已經跳。 係啊係啦，可能係咁。可能是咁，系啦。 可能你一咁 跳，即系我跳住去咁，成日叫佢打，我成日叫佢喺度讲嘢嘅。咁第二就即系佢成日都黑掹掹咯，中间有场叫做喺个草原度打啫嘛，揸把大剑劈噶嘛，系嘛？ 嗯，系嗰、那个少少叫做。 我可能我嗱我枪版我啊，即系唔系话入佢啦。总之我唔系好，即系好啲嘢都睇唔清佢个动作咯，同埋佢好多近镜啊，我觉得佢唔够歪嗰啲 shot 系嘛，即系总之。 啊，都唔係啲問題嘅。 係，咪你問我，如果宏觀睇佢真係嗰啲皮套啊，真係問啲嘢，我覺得即係甩漏爆爆咁樣，同埋成日好似覺得佢係好明顯著住件衫咯，佢唔係話真係做到，有時 咪蒙超人咁嗰啲咁咯，你覺得佢係 咯？同埋有啲頭髮位咧，即係好明顯係一粒。 嗰啲好啲啊，做得係啊。係 係咯咯咯，即係隻手又係同佢係係似有嚿嘢自己都笠上去咁咯。 係啊。你記得第一集嗰時啊 ，Mon Pelman 嗰個隻手係好實嘅，即係佢都覺得係佢隻手。雖然你知嗰個一定係假嘅，但 係即係佢外掛嘢嘛，係啦，呢度又係咯。咁啊，跟住 好明顯稱自己稱住另一隻道具手咁樣假到飛。係 啦， 係啦。佢連個面啊，其實都膠到甩下甩下嘅。係 啊， 係啊，係啊，係啊，唔得嘅。 嗯。咁啊，係啊。 咁仲有咧，佢係矮嘅。你印象中 Hellboy 以前，你唔係覺得佢好高嘅咩？ 嗯，係啊。好大隻嘅， 可能因為阿 Ron Perlman 係高 啊， 咁但係嘅喎，如果你睇翻漫畫咧，其實佢唔係高嘅，同埋佢係好肥嘅喎，即係佢呢度咧有除嗰件褸咧，佢好肥嘅，係啊，唔係大隻佬咁嘅，肥佬嚟嘅就係，咁又矮又肥咁樣咁忠於原著係咪好事咧？咁你拍 Wolverine 嘅就狼人，你會唔會咁拍？我係奇大矮仔嚟，你會唔會揾阿曾志偉做啊？ 唔得啦， 咁咪变咗又唔准笑， 系啊， 系咯，咩环球陷阱孖系嘛， 环球陷阱孖系， 系咯，佢原来唔止系呢个身份，就环球陷狼人系嘛，都系佢， 冇错， 系啦，都系佢系嘛，咁你真系顶唔顺噶喎，如果你现实真系咁样拍，系曾志伟扮嗰个狼人大佬，咁梗系唔会啦，你真人版其实某程度要将佢即系要有啲嘢要即系。即係唔係咧？唔係係咪真係跟到足係最好啫？咁你想象下，如果蒙面超人係跟到足阿石森章太郎個樣整，係咪好事咧？ 未必。 啊！即係你睇過有冇望過佢係點樣啊？分分形容下。 咪好似一隻真係好似一隻蝗蟲咁樣咯。 哦， 係啊，係啊。咁而故事， 即係怪人樣啦。總之係。 係啦。佢故事入面咧，佢係塊面係爛咗嘅，即係其實係兩揾嘢。 戴個頭盔嘅。 所以佢要戴頭盔，其實佢唔係變身嘅，佢係個身就係蒙面超人咁嘅，即係佢整就係咁，佢唔係變身換衫嘅。咁嗱，如果你照拍咁呢、這個嗱，當然我覺得呢個故事都係佢好睇嘅地方，但係唔係將呢個變成個電視劇係咁就會得死咗啦？我諗呢套電視劇我哋唔可能當年係唔會中意睇，我驚。咁你某程度係咪都係需要有啲嘢改下或者適合返嗰個 media 啦最少係咪咁我哋睇電視嘅蒙面超人好有型㗎嘛因為佢真係整到變咗好有型係咪唔係話真係好似好肉酸咁樣咁佢人間睇嘅時候淨有靚仔添啦邊有話兩份嘢整花塊面呀咁木木嘅係囉 唔係咁噶嘛，係咯，即係咁佢都係變身啦，係咯，唔係話即係換衫。咁你係咪真係咪一定跟到足係好咧？咁佢今次呢套其實佢話係原來比較跟都係漫畫嘅，咁同埋佢最犀利就係咧將嗰幾個古仔串埋一個嘛，即係亞瑟王啊咩咁，唔知阿馬仔講嘅，咁其實係有嘅，有嗰個古仔嘅，係 哦。 咁但係佢呢度就一嘢咁樣啦，一 reboot 嘅時候，咦？點解你唔好重新介紹翻個角色嘅？ 系啊， 佢又當你識嘅喎，咁你 reboot 啊嘛 ，reboot 你應該由頭講嘅，佢、啊、又唔由頭講嘅喎，佢呢度咧一由頭就開始係反而去介紹 Mila 呢個敵國 嘅、 啊， 介紹佢點嚟嘅，點樣係？ 同埋你仲要咧，我以為睇錯戲喎，咦？點解我睇亞瑟王嘅？咁原來佢真係講亞瑟王， 係， 咁你好非如所思啊！即係睇 Hellboy 第一個縮影，唔係召喚佢嚟，唔係幾德軍喺度做。 哦，嗰度好老好厚喎，我見到好似 厚啲先至會有得睇。 嗱，佢又有重影翻呢一個 shot 嘅喎，最奇怪有。咁、 啊、 但係呢個 shot 你又唔係擺嗰度嘅，你即係佢呢度睇真係好奇怪。你係 reboot 啊嘛，你唔係 Hellboy 做咗幾集 Hellboy 啦，呢度係第即已經係之後嘅集數，咁當然唔使再介紹啦。但呢個又唔係以前嘅 Hellboy 嚟，好唔同嘅成個定位。咁但係佢又冇介紹，佢又當你識嘅喎，即係出啲成新角色，從未出過嗰啲糖果屋嗰個巫婆啊嚇。 啊！佢成日豬咁個人啦、 啊，即係食細路仔，係啦係啦，佢豬，佢全部唔介紹咩人，你真係當知啊？ 開 我知啫， 又係 我知啫，咁啊，廣東觀眾唔知咩嚟？ 喂，同埋整到 大頭啊！你睇到 嗰、那個、那個、好似哈爾移動城堡咁喎，嗰座嘢唔知咩事喎、 啊。哦，唔係佢傳説入邊係嘅，嗰間屋有兩隻好似雀仔腳咁噶嘛。 係咁嘅。 嗯。 唔、okay、 知啊，即係其實呢啲係啲傳説嚟嘅啫。咁當然嗰個巫婆又唔係咁醜樣嘅，即係唔係啲怪物咁嘅，佢咪呢個女阿婆咁嘅咯。咁佢呢度將佢變咗嗰個女怪咁嘅恐怖。 哦，係啊。 咁唔知但係 林嘉欣嘅女嗰個怪物。 勁過林嘉欣。 係。 林嘉欣邊有咁嘅樣啊？佢哋成係怪物咁噶啦，已經去到。系啊，即系 anyway 啦，咁呢套嘢即系又攞走咗大家一路中意嗰个角色啊，阿鱼人啊嘛， 系冇错， 就冇咗啊，系咁佢点解咧？因为佢 cheap 啊，佢一个特技咧，即系已经系降低到咧，去到皮套呢个 level 嘅啫， 系， 即系佢已经系 FH 再唔系我哋平时睇 FH 或者上次睇 Hellboy FH 噶啦，你见到佢即系近乎系皮套咁凹上去扮咁。咁所以佢做唔翻個魚人啦。如果魚人佢做出嚟，我諗咪會似啊 Kiva 入邊嗰只咯。 咁樣 變咗呢啲啦，係變咗特攝片 level 咯。咁但係可能咁都好睇啲啊嘛。佢呢度咧就將佢嗰啲同伴咧，全場都幾乎睇唔到佢咩能力嘅。咁嗰個佢個警察 friend 即係個唔係個特種部隊 friend， 即係個華即係 亞裔人。 亞裔人，佢最尾先話俾佢聽，原來佢識變狼嘅喎。 係 咁樣。 咁最尾先變一變咁幫手咁樣，咁跟住另外嗰個女話通靈，其實就好似即係嘔翻嗰個人出嚟咁嘅，即係好似佢喺裏邊好核突咁，但係佢啲全部都係出一下就冇嘅，即係佢都因為平時咧都係普通人咁樣去做翻呢個警察咁或者都特種部隊咁樣去打嘅啫， 嗯， 所以就嚇連 Hellboy 自己都啲戰鬥都冇乜嘅，即係好即係冇乜特別嘅，都係開下槍咁。 佢系 强调佢啲枪有几犀利啊，或者佢嗰个拳头啊，嗰、那个大手 系啊， 好犀利， 冇乜点用啊，基本上。 你睇第一集嗰时定第二集，佢成一拳打落个成个破坏车弹起噶嘛，可以。 系啊， 即系佢有专登 show off 啊呢啲力量冇嘅呢度，你见佢只手除咗即系除咗好假之外，都冇用。啊有，佢成日笃烂个手机个 mon 啊， 系 系系，系咁玩埋啲咁嘅无谓嘅足喺度。 系啦， 即系佢咁呢个你系咁可能佢咪比常人大力，即系意思笃烂个机嘅大力咯。咁你其实你显示到佢个力量咩？响到你睇系啊咁啊乜嘢我又我讲嘅，你讲，我讲过嘅其实呢堆嘢。 喂，佢话佢个。个造型已经系赶客啦，基本上佢之前阿肥佬嗰个版本咧，你见到嗰个咧，你系都系样衰嘅，但系你都觉得佢系型嘅，但系呢个你觉得佢系狰狞啊？ 只系样衰啊嘛，唔冇型。 系啊，系啊，唔型啊，系啊。 唔系佢 系 好太过污糟邋遢啦，佢。 系啊，系啊，系啊，诶，佢好似啲牙又好似甩甩地啊，咁样即系好唔讨好啊，同埋佢条尾咧。佢成日向下嘅， 即係好似黐住喺度咁樣，佢 咁啊直情有條膠條後面就冇啦。你想佢點啊？你想好似哥斯拉咁有啲威也整喐㗎？ 即 係 豎起佢咩？ 係嘛？佢咪會 啊？真係有條膠條喺後面㗎啫。咁你話佢似咩咩 3D 肉蒲團咧？ 阿極樂老友雷海恩嗰個， 即嗰條邊？ 咩嚟嘅？ 雷海恩 嗰度啊，佢綁喺條唔係綁喺條腰嗰度有條嘢，跟住即原來係佢嘅 碌嘢嚟嘅 器官嚟㗎嘛，長好長。 咁佢冇拖喺地下度好遠噶嘛？ 冇，佢有陣時 好生猛嘅嗰條 又，佢仲會係好會喐嘅添，仲好大力嘅添，舉起個車碌嗰啲都得，勁多。 呢度唔得㗎，呢度有條膠條喺後面咯。 係啦。 嗱，佢嗰隻死人手啊，先假啊。 係咯，成日蹬下蹬下咁樣。 甩 下甩下條條揈啊！ 但開頭佢打去蝙蝠怪嗰度，我覺得好鬼囧啊！你蝙蝠你有翼嘅，你俾佢一嘢舉起一個拋物線咁樣掟落去個擂台柱，個擂台柱嗰度掘嘅喎，掘擂台嘅擂台柱可以插穿佢個身喎。係好鬼囧啊！呢啲位啊，同埋佢我唔知係咪佢改咗個路向。是用恐怖片啊，血腥嗰個去拍法啦，咁就、 啊、又唔覺喎、 啊，又唔覺，但係我覺得係好似個 哦，唔係血腥程度係高咗嘅，好似 嚇係啊，定係佢當個溝片咁樣去玩咧，基本上、啊、 又唔覺喎、 啊，又未 開出嚟。你話佢咩片都唔係咯？ 係啊係啊，你話動作場面。基本上是未入獄就已經完咗噶啦，咁開頭阿 Villa 嗰度你話已經開頭 Villa 俾人斬頭嗰度嚇咁鬼快嘅打都冇打過， 因為佢慳錢啊，啲特技好快嘅。 冇錯，你講咗，跟住去到尾嘅時候，收阿 Villa 檔嘅時候又係一嘢斬個頭，咁就算噶啦嚇。 咪呢套又咪覺得唯一即係可取嘅方面，阿 Villa 依家 keep 翻幾 fit 喎，係咯。 嗯，係冇錯。 身形又好過嗰時拍就 Resident Evil 嘅，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呢个竟然似翻一个靓女身形可以，咁我唔知系搵 CG 执啩，系啊， 系唔知啊，总之睇个效果。 CG 用得咁悭，应该都冇啊，应该可能系佢自己 keep 啊。可能真系噶啦，真系。 系咯。同埋佢唔系好老噶 ，Mira 个样呢度真系。 系。 系咯，即系后生过新维基，我唔知点解喎，好嘢喎。 哦，系咪？ 我覺得唯一可取嘅地方係睇翻阿 Mila 啫，冇啦。 係咪？ 咁 Mila 又好奇怪嘅佢個角色，即係同呢套嘢格不入。咁你係 啊， 係啦，所以好大鑊嘅，好大鑊。嗯。 係啦， 咁。你話不打講下，不打冇乜講嘅。 喂，唔係我睇咁多咋，好快，我嗱我撳住睇咋，我就見到畫面上嘅嘢咯，劇情我都睇唔到，我跳住睇，係啦。 劇情咪其實咪話佢其實後來話原來阿 Hellboy 係 阿失王， 阿失王嘅後人。 唉，明白。 即係佢話佢咁，佢阿蘇王個有其中後人係女嚟嘅，咁有男有女，咁女嗰好似同只惡魔生咗佢啊嘛， 生咗佢咁樣，私生子。 係咯，佢阿媽其實就係阿蘇王嘅後人，咁所以佢係有繼承 Excalibur 嘅，即係呢個資格咁咯，係咯，就係咁嘅啫，即係好無厘頭嘅， 係。 唔係咁，佢呢個樣咧，當佢變翻做有皇冠有角嗰陣咧，係個氣勢係勁過。之前嘅 係啊，係啊， 但係好可惜嗰度只係又係一剎那咯，同埋即係又係有啲異象未見到咯嚇。嗯，但係可惜係咁咯，係咯，咁啊變咗都係大部分人都唔得咁。咁佢亦都諗住可能以為可以開系列，但係我諗冇噶啦，係咯， 冇噶啦， 即係又係屬於一嘢就死嘅一啲 reboot 啦，即係同上次 Terminator 嚇，即係嗰啲一樣啦，係咯， 係， 咁啊。好可惜啊，係啊，呢個本嚟一個好好嘅即係 I P 啊，咁今次仲要有原作者，好似都係咪好似有啲參與嘅，好似咁就唔代表任何嘢㗎，即係阿 Stephen King 有參與真就反而拉嘢嗰啲 Stephen King 係要冇佢參與嗰啲係發揮得好少少，唔知點解有時可能有佢又係可能有太多執著要做翻原著啲嘢，咁就嗰樣嘢可能你喺漫畫想好睇，唔代表你拍真人會好睇㗎嘛，會唔會呢？ 是好大機會， 即係如果我當你即係金融嗰啲，咁你真係堅持一定要跟足少少拍，可能其實反而會慢㗎，會唔會啊？個劇情會係 啊， 係咯， 係噶， 係嘛？ 係啊， 即係《倚天屠龍記》真係由阿張三豐啊細個開始講啊，嗰個開始哇死啊大佬， 係 咯，嗱點樣鍾意咗啊？ 郭襄 咁開始講嚇。 冇搞錯，大佬，即係你由佢老豆開始講都未夠，又大佬，但係雙三方帝哥，咪咯，咁係啊，咁但係其實你啊，如果你慢慢睇都係好睇，或者你做廣播劇咧，其實都 OK 嘅，係即係小説咁啊，咁呢個篇幅擺落去電視劇或者電影就唔得啦，其實有時係咁嘅啫，係咯，唔係話嗰個故事咁樣有問題，不過即係你擺落電影就有時要取捨。 系， 或者由边度开始切入？其实佢啲今次呢套戏可以讲系错晒嘅所有嘢都 系， 觉唔觉？ 系觉啊， 嗯， 觉啊， 就咁啦。呢个就系啦，即系其实一个即系比较失败嘅 reboot 啦，属于系嘛， 系啊，冇错， 都几失败啦。咁好可惜系，因为其实大家一路以嚟成日想再睇 Hellboy 都系想阿肥佬拍嘅， 系咯， 系啊。咁但系就结果就换晒成个班底，换晒呢下就比较。奇怪咧，咁而呢一個 Hellboy 係邊位嚟嘅咧？其實好似係咪話係咩 Stranger Things 入邊嗰個那個警長？ 嗰個警長 係咯，即係可能因為 Stranger Things 本身係真係好勁噶嘛，即係捧曬班細路仔都派咁樣。 有第三季啊！ 變咗 Rider 就反而唔得啦，係咯，唔知點解啦，係咯，即係以前嘅大靚女嚇、大明星咁，反而呢套之後就奠定咗做師奶啦，係咯，真係慘啫，咁啊！咁啊，即係同埋個警長諗住，咁點知唔得嘅原來係， 嗯， 即係係咪咧？嗰個警長或者可能都係可能做翻即係人，可能都仲好嘅，係咪？你做 Hellboy 會唔會係？ 嗰個警長位演員其實都係一個麻甩佬一個，其實就冇乜太大分別嘅，佢都。 同埋呢度你話成日笑佢咧，話佢隻真人手係好細啊嘛，跟住你一對比佢另外嗰隻。哇！好似勇者王嗰隻手高啲，咩馬咁嗰隻手，喂，你連覺得好笑啊？ 係啊。 系咪啊？会唔会啊？ 会啊， 系。 即系佢嘅真人手，因为佢呢度咧，个死人个头咧，佢都做到好大嘅，即系嗰个胶粒咧。你成日嗰只手好似小儿麻痹咁噶，你睇好似，即 系 真手啊， 好似唔系佢嘅咁样。 系啊，嗰只真手先唔似系佢，嗰个细路仔噶嘛，系女仔噶嘛，你觉得好似 啊？ 系咯。咁所以你睇落去冇乜说服力啊！你之前嘅。Ron Tellman版本咧，即嗰隻大手點解同佢隻真手你睇？喂，嗰隻真手都唔少嘢喎，都大隻噶喎。即可能佢嗰隻正常大隻都大隻，佢嗰隻大手啊，勇者王啊，好再大啲啊嘛。咁如果你冇呢個身形，你睇就即係冇乜英雄感咯，可能你會覺得。咁但係佢就話係跟翻個漫畫嘅，即係係個肥矮嘅人咁樣。咁但係。你想唔想睇一個咁嘅 Hellboy 啊？即係頭先我都講過，你想唔想睇一個矮仔版嘅 Wolverine 狼人先？雖然漫畫係啊，狼人係矮㗎嘛，係 啊， 但你想見到真人版係咁咩？係咯， 冇啦， 嗯，係咯，唔係幾好啦，即係好似你都覺得係而家香邊個啊？ 狼人， 即係 Hugh Jackman 嗰個，Hugh Jackman 嗰個型有型啲，係咪？係，係咯，係咯，係咯，對你都唔想見變咗矮仔啩，係咯。咁啊唔知啦嚇，咁第時睇 Marvel 再有嗰陣係咪真係揾個矮仔做啦 ？OK， 即係揾阿咩阿企鵝啊？ 嚇，唔得啊！ 丹尼尼維圖， 揾翻佢做啊，會啱啲係嘛 ？OK， 好，係啦，好咁啊，好啦，咁我哋要講另一個 reboot 啦。咁呢個就係今個禮拜真係北美先啱新鮮做。咁呢個就係阿 Chucky 嘅啊 ，Chucky 做咗好多套噶咯喎。咁咁今次唔係 reboot。即係由頭講過啫，咁咪即係又係咁啦，係咪？我初初都係咁嘅咋，我冇任何期待嘅，我淨有啲預奶嘢咁嘅感覺㗎，係啊，我預奶嘢啊呢套嘢係，點知冇奶嘢喎， 係， 仲要係科幻片，我冇諗過，即係你話今次雖然大家睇畫頭都知今次係一個智能機械人，唔再以前咁係個普通公仔，咁但係我都估佢都係鬼上鬼嘅啫，咁你電腦都可以有鬼啊，係咪先？咁哦，點知佢咧？擺脱咗呢樣嘢嘅喎，咁雖然咧佢行雷閃電嘅初頭都係你以為梗係有鬼啊，梗係有都係有條友，就算唔係連環殺手，都係施咗個咒啊，或者將自己靈魂轉移，你都預係咁。佢又玩翻似，但佢又唔同嘅。咁佢就仲要諷刺咗咧，而家啲玩具啊，好中意咧，唔係大陸啊、越南啊邊度做噶嘛？咁佢就真係越南，就話嗰個廠咧，佢就炒咗嗰條友，咁嗰條友其實就自殺嘅諗住嗰晚。咁就自殺之前咧，就改曬嗰個公仔啲程式，佢一個嘅啫，改一個嘅啫。佢將佢所有嗰啲限制解放啊，其實係咁嘅，佢全部解放曬啲限制，佢又唔係話寫過，佢解放曬啲限制，咁跟住就跳雷死咗啦。 哦， 即係又跌咗落車度 ，bang 咁嗰啲啦。咁跟住佢就話咧，呢個公仔咧，咁當然係賣翻去美國㗎啦。咁啊，總之後屘就輾轉之下就好笑嘅，即係總之去咗南州島啦 即係其實佢嗰隻嘢都係人哋咧，即係唔要攞翻翻嚟話壞咗嗰啲嘢。咁佢阿媽又貪平，即係諗住唔使錢咁，即係佢喺度做嘅喺嗰間好似，即係你唔好理佢係咩反斗城咁啦。咁啊，即係佢梗唔會壞反斗城啊！你當嘅女士係反斗城啊。咁因為佢都賣玩具嘅，咁應該係啊，係咪？係。 咁 啊，嗰個可能都唔係啊，或者為咗 Walmart 都唔定啦，唔知佢係咩啦。但係所以佢主要影個玩具部嘅，咁我唔知佢有冇第二啲位嘅。咁所以佢剪轉去咗佢屋企之後咧，咁佢唔係話隻嘢係壞嘅喎，嗰隻嘢其實對個細路仔好好嘅，好好係啊。就係佢咁，但係咧佢就因為佢冇限制啊，咁佢哋教佢講粗口，佢咪照講。其實佢係教佢喎，唔係佢本身係咁喎。系啊，咁結果佢就變成咗一隻好似戰熊咁樣嘅衰嘢啦。 係， 但係好開心喎，佢同佢哋玩得開心喎，你當叮當嚟嘅，同佢哋好 happy 嘅。咁但係咧，就開始出事咧，就係佢發覺佢哋好中意睇恐怖片，咁特別佢哋都中意睇嗰個電鋸殺人狂。咁佢就以為咧，即係佢唔識嘅，因為佢都係 AI 嚟嘅啫，你估佢真係人嚟嘅咩？ 咪你教佢乜佢咪乜咯？ 唔係佢冇教，佢見到佢哋啊，佢咁開心，咁佢咪又攞把刀喺度咁。但其實佢只不過係扮嘅啫，佢初初係即係嚇佢哋啊，即係咁你咁中意啲恐怖，我咪同你玩下咯，攞把刀嗱，咁就係咁開始。咁啊剪咗之後咧，佢就慢慢就開始改即變啊嚇。咁同埋咧，因為咧佢個媽咧就即係佢媽都唔係好老喎，即係啲即係好後生嘅媽，咁啊成日有條佬喺屋企同佢搞嘢喎。即係佢有個衰人嚟嘅嗰個，即係嗰樣，其實後屘你發覺佢自己有頭架，咁佢就成日即係想打個細路仔，所以佢都未去到喐手，但係佢成日嚇佢啊，成咁結果阿 Chucky 第一個殺死的人就係佢。 嗯， 係啊，因為佢話嗰個細路仔自己都喺度嗌話，如果呢個人冇咗就好啦咁樣嘅。咁所以咧，你今次睇呢套戲咧，好特別，其實佢係一個 twist 咗嘅愛嚟嘅。 嗯， 即係阿 Chucky 唔係，其實佢本來唔係壞嘅。系啊，佢就系一路想帮呢个细路仔，而慢慢跌咗入一个咁嘅状况。咁当然佢后屘就真系都想杀埋个细路仔噶啦，因为佢中间又死过，又剩又再有人整翻佢咁嘅，即系总之整翻之后就真系变咗邪恶噶。系啊，咁但系佢就唔系好似以往嗰、那个，即系以前我嗰个其实系鬼上身噶嘛。 系。 即系嗰只 Chucky 系个连环杀手咧，系将临死之前将自己灵魂转移咗落个公仔度。咁其实佢一路就想将个灵魂再转翻去人度嘅，咁所以佢。初头就成日想转落嗰个主角啊，就系、是、Andy 啊， 系 啊，咁呢度系叫翻 Andy 嘅喎，呢、這个细路都系，因为佢其实真系 reboot 嘅呢一套系，咁但系咧我就觉得佢加得几得意，因为佢就将即系我哋近来睇嘅戏嘅所有元素咧，佢都有嘅，即系你唔会谂得出奇，其实系战红噶嘛， 嗯， 系咪？ 系啊， 佢一开就系坏噶啦，点会战红咧？点会同佢哋系真系 friend 过嘅咧？佢都系佢哋 friend 过再决裂嘅。是一齊玩嘅，好開心嘅，玩得初初係你當佢叮當嚟嘅，咁你好難想象叮當後屘係想殺咗大雄全家噶嘛？ 嗯， 啊捉埋阿丁阿大雄阿媽即係做人質，咁你好難想象呢樣嘢嘅。但係當然你因為呢套你已經知道佢係 Chucky， 你都會預咗後來會咁咁但係嚇點解即係你睇到你會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後屘佢會殺佢咧？咁佢唔係對佢好好嘅咩？咁但係你都知啦，啲嚇你睇好多嗰啲男女朋友都你殺我殺你啦，係你而家睇新聞都咁有時就係愛過咗濃變咗 twist 咗就會變咗咁喎，係一 twist 咗係愛嘛嚇。咁佢呢度就係講啲乜嘢？即係其實佢將好多而家嘅嘢啊，佢真係擺翻落呢一套戲度，變成咗新嘅嘢。咁我就好 appreciate 呢樣嘢，咁當然呢度都包括啲人即係沉迷網絡啊，沉迷喺即係智能家居，佢呢度咧就講佢所有嗰啲嘢咧都係嗰間公司整嘅，即係你當好似 Robocop 咁，咁甚至乎咧，你見到佢哋叫車啊，你以為 Uber 啦，唔係嗰架車冇人揸嘅喎， 啊，冇人駕駛， 即係自動冇人駕駛，你初初唔覺得佢嗰個世界有咩特別，但係你睇佢開始用啲嘢咧，全部自動嘅，咁呢個真係唔係而家嚟㗎啦已經。但佢冇特別講嘅，咁但係你睇下佢話呢個科幻古仔嚟嘅喎，原來嚇咁同埋因為呢個 Chucky 嘅，即係其實佢裏邊嘅 Porter 就唔係叫做 Chucky 嘅，佢叫做 Buddy 嘅 Chucky 咧，係佢自己幫自己改嘅呢個翻譯 係 嚇，即係以前係隻公仔叫做 Chucky 嘅嘛， 唔係以前都係佢自己改嘅， 哦係咩？ 哦 隻公仔唔係叫 Chucky 嘅， 每一隻咧其實以前嘅舊版都係講每一隻有唔同嘅名嘅。同個主人會對答，即係簡單嘅對答，佢就會介紹翻自己叫咩名嘅。 佢都係自己作自己叫做 Chucky 嘅，即係即係唔同 嘅。哦，佢自己作嘅，係 啦 係 啦， 即係佢本身個 product 就唔係叫 Chucky 嘅，都係。 本身咪叫做 Good Guy 咯。 啊，好似係喎，係咯，佢呢度叫 Buddy 咯。 係啊係啊，即係 佢呢 度 公仔個係啦，咁佢心口仲有個字都係 Buddy 嘅，係呢度。 嗰陣時就寫住 Good Guy 嘅，應該。 都係 Good Guy 係啊，咁咁佢呢度咧就講佢其實係有可以控制啲家具嘅能力嘅，即係其實你當佢即係結合埋而家嗰啲咩咩 智能家居啫，其實 Google 咁咪有舊嘢出咗嘅，你可以叫佢開燈、熄燈、播邊只音樂咁嗰啲，即係其實佢有埋呢個功能。咁所以咧，佢但係佢初初因為佢其實佢係唔完整嘅，佢初冇唔整唔做唔到呢啲嘢嘅，但係後屘再復活咧，即係佢俾人俾佢哋掉咗之後咧，佢好得意啊，心開個嗰只 Iron Man 嘅腦喎，我唔知咩科技嚟嘅。所以有嚿咩發光嘢掹咗佢又，你當電池啊！後屘有條嘢執咗又整翻咧，就佢就可以控制翻啲嘢。佢後屘可以控制曬所有嘢咁滯嘅，係啊！即因為嗰啲嘢都係嗰間公司啲產品嚟嘅，咁因為就係咁，包括嗰啲自動車嚇，咁所以佢可以整到架車即係自己撞車啊，等佢死啊，咁好犀利喎！係啊！咁後屘咧，甚至佢有呢個 Buddy 第二代玩具，咁啲人就排曬隊想去搶購，好似香港你。即係我哋玩具鋪，佢真係有做翻啲嘢出嚟。咁佢咧第二代咧就好怪啊，有紅人樣嘅。咁但係佢話紅人啊，其實成只狼人咁啊，好醜樣嘅。嚇，佢話紅人啦，佢話 Buddy Bear 係嘛？但係其實嗰隻嘢好似狼人，你都知道都係殺人。佢後屘可以控制曬呢啲咧，全部變成一個兵團咁去殺人。咁甚至乎嗰啲嗰啲裝啊，佢就唔知點解嗰啲液咧可以片到人出血嘅喎。 OK。 我唔知佢咪整咗啲刀片落去啊！我唔知啊，系啊，咁所以嗰啲系好危险嘅，就变咗系可以变晒 Terminator 嘅啫，全部玩具 Terminator。咁其实我睇咧就觉得呢套啊，我真系好惊喜，即系一套鬼戏啊，喂改到变咗科幻片，嗱好少噶，调转又有， 系、 明明科幻片拍到变咗鬼戏又有，即系好少你一个鬼戏都算鬼戏啊，原本系嘛，呢个都系真系有只鬼喺里边噶嘛。咁佢變咗做科幻咧，我又冇諗過佢係咁咯，係咯。咁但係呢個又同一般嘅智能半變又唔一樣，係啊，因為佢隻嘢又唔係佢即係突然間 short 咗啊定咩，其實佢都係一種愛嚟嘅，對個細路仔嚇。咁但係佢個愛即係 trick 咗啫嚇，即係去到一個地步黐咗線咁樣係啊。咁但係咧每一次即係去到最危急嗰陣啊，佢哋大家咧佢有隻歌㗎。 系， 即系佢有只歌噶，即系个氹啲细路仔瞓觉。佢后屘咧，好得意噶。佢个细路仔咧想，即系想，即系佢第一次想整死呢只 Chucky， 都系想掹咗个电视。佢突然唱呢句，个细路仔竟然有反应，好奇。但系到后屘咧，佢要杀咗细路仔，个细路仔又唱啊，佢又有反应噶。即系竟然佢互相之间咧系凭咗呢只歌咧，系会即系突然间。即係會記翻起大家即係歡樂嘅時光，即係佢有個咁嘅關係喺度咧，即係其實幾特別嘅，係啊，咁當然呢只歌後屘原唱曲係有成隻唱俾你聽，仲係恐怖版啦，咁點解啊？嚇點解啊？點一配音今次出前，我成日以為呢個係以前個同一個配音，因為都係好似嘅話聲，原來 係 啊， 以前就一至七集都係同一個人配音嘅，以前 係。是啦，但是他现在的声音都像，但是呢就不是的。现在是换了人的，重要是跟科幻都很有关系的，就是 Luke Skywalker， 即是 Mark Hamill 来的。 哦。 大佬，我玩什么先知道、原来他配乜都咁似以前的声音。跟着他最尾唱的歌我听到你毛管都动了大佬。即口即虽然他又不是恐怖，他初初好像唱的好像得意，但是。唔知道你睇下咧，呢套嘢咧，佢系可以咧有种鬼嘅气氛，但佢冇唔系鬼嚟嘅。 系，但 系 又 即系每次发生事咧，其实佢冇鬼，但系佢次次发生嘢就行雷闪电，即系佢好刻意咧想模仿翻旧嗰套嘢嗰啲气氛。咁同埋咧，佢都有嗰啲细路仔嗰啲歌声喺度衬底啊。咁明明呢套唔系鬼戏嚟，但系睇嗰阵，哇！即系你有翻嗰种睇鬼戏嘅感觉嘅。嗱，你睇过未啊？明明睇智能半变啊嘛，我哋唔系咩？ 系。 系，唔系、啊，但系佢有睇鬼戏嘅感觉噶，嗱，咁我哋觉得好过瘾啦呢件事。咁但系当然你要有旧嘅 Chucky 呢个嘅情意结先得嘅，我相信系。咁如果你冇睇过 Chucky 嘅朋友，我唔知佢有冇会唔会觉得好老土啊？即系觉得套戏有啲 old school 啊，可能似翻啲有啲感觉似啲旧啊，系咪？即 即係八十年代啲戲嗰啲咧。 嗯。 嗯。 咁但可能阿芬芬會中意睇啊，我懷疑。 七期我中意，我一至七集睇曬 㗎。唔係即係我意思佢玩翻啲舊嗰啲感覺啊，可能會中意。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係啊係啊，唔係話佢套戲發生喎，佢套戲發生現代喎，甚至我懷疑係未近未來嘅。但佢做翻出嚟，唔知點解有種咁嘅感覺，好似舊戲。佢專登嘅，當然佢係專登嘅，因為佢重現翻好多七期一啲嘢嘅，專登係啊。咁、 嗯、 所以我覺得呢套反而真係要推薦俾大家啦。其實喺度科幻片， 我想問一問，咁如果佢唔係鬼上身啦，咁點樣打敗佢咧？最尾係 嚇佢咪真係整爛嘅咯？ 即係整爛佢就真係冇咗㗎啦。今次係 佢、好似係佢成隻俾佢打爛散咗，仲燒咗嘅。咁但係完場嗰陣咧，佢又有人將一隻咁嘅嘢擺上架啫，佢隻眼又著到紅燈啦。 係。 都要 Terminator 咁嗱，佢冇解釋點解，我估係因為佢曾經同其他連線啊，咁可能佢走咗去咯，即係佢嗰個即係好似咁啊，你當佢係啊，你當 program 咁都得嘅，係咁既然佢可以同其他嗰啲公仔連到線，咁都冇話唔得嘅，係咯，即係其實任你講嘅啫，係咯，咁我相信佢應該會有再拍嘅。我懷疑， 收得佢肯定再拍啦。我見你咁講開就幾好啊。 佢最得意就係咧，佢嗰班細路仔有班 friend 喎，即係佢啲鄰居啊。初初就唔識嘅佢哋，咁但係因為開始有呢個公仔嘅出現之後，佢哋就開始玩。咁呢一班就成班真係你好似嗱呢套好得意啊！你係見到佢哋做乜？你覺得佢係似咧阿大雄啊、紀安啊，正如係打叮當啊喺度。係。叮當就 short 咗啦，要殺曬佢哋嘅一個古仔嚟嘅。但佢哋曾經係一齊玩嘅喎。連埋只公仔打係好開心 喎！佢擺咗呢個小丑回魂嘅， 冇錯，冇錯。咁但係小丑回魂佢都未試過同佢哋係 friend 嚟噶嘛？佢有個當然都係敵對。佢、竟然係曾經係佢哋嘅朋友呢下嘢咧，我未睇過。 嗯， 即係你會唔會睇開頭嘅係戰紅？哇！竟然後屘係麥克華寶要同戰紅打，唔會啩？係咯？你會聽聽叮當劇場版叮當變咗恐怖嘅殺佢哋咁，唔會啩？即係但係佢係咁喎。 嗯， 即當然，因為呢套係 Chucky， 你預咗佢會發生到呢一步，但係就係得意就係佢點解會咁咧？明明佢初頭唔係好即係好愛呢個細路仔嘅咩？佢真係愛嚟喎，嗰種係， 嗯 嗯，係啊，係啊，即係佢成日哀求佢放佢出嚟啦，放佢出嚟，即係佢初初都冇諗住傷害佢嘅喎，佢初頭第一次殺就唔係人嘅，係只貓，因為嗰只貓咧搲傷咗個細路仔。 哦 咁佢就覺得嗰只貓唔好嘅，咁佢就即係想碾死佢。咁當然第一次就碾唔冇啦，俾佢 stop 咗啦。咁但係後屘佢就後屘真係有一次真係殺咗只貓。咁第一次殺咗只貓嚟，咁或者呢下嘢你又會聯想有啲 pet cemetery 啊？係 啊， 所以佢其實有好多咧係㗎，有好多近年嗰啲嘅恐怖片啊嗰啲元素，佢又擺埋落去，但係佢今次咧係 mix 得好好嘅，我覺得啦嚇，即係起碼佢擠到落呢個故仔度。咁我就覺得喂，咁呢個 reboot。當然一般人講嘅成功係講票房，咁我暫時未知嚇票房佢算唔算成功，但我覺得佢呢個玩呢樣嘢，我係覺得佢成功嘅、即其實佢係做得幾好嘅，將即係好多時咧，而家啲所謂新元素咧，其實冇嘢新嘅，即足球小將其實咪又係同一個故仔，不過佢哋平時用啲手機係用智能手機啫嘛，其實就將咗好多啲現代嘢加落個故事就算，呢套係唔係？佢其實講好多高科技，但係其實是反科技啦。即係其實佢有嘢講㗎，佢唔係冇嘢講㗎。咁亦都有講啲細路仔，其實佢哋啲喜好啊，或者啲行為，其實係有問題㗎。其實 Chucky 係因為佢哋嘅行為而變成咁㗎。佢哋其實有責任㗎。係。即係你唔可以話 Chucky 係本來就係 evil， 其實唔係㗎。其實唔係㗎。好明顯佢係慢慢學壞，係因為佢哋。 嗯。 係啊。係。係啊，所以其實嗱，好唔同㗎成件事，你諗下。 嗯。 咁亦都係因為出事之後咧，佢哋。對佢嘅方法咧，就係掉咗落個櫃度揾住佢。 哦， 呢個唔啱嘅，你應該教佢係咪？係 啊， 係啊。嗱，你睇下 T 2 w 咁啊 ，Terminator 初初都殺人㗎啦，跟住個僆仔話：，你唔好亂殺人㗎，咁係咪啊？你咪應該話俾佢聽，你唔好亂殺。係 啊， 係。 你要教識佢啊嘛。 你唔應該困住佢係咪？咁當然你會困唔住 Terminator 嗰個公仔，可能易處理啫，但係佢都打爛到門，即係個玻璃走咗㗎，佢都有走出嚟。咁但係即係佢哋個態度嗰樣嘢，其實都係有問題嘅，即係嗰啲主角啊。系，咁其实 Chucky 变坏，其实佢哋唔系冇责任噶，嗱，我咪好唔同啦。 系啊， 系啊，其实佢只不过解除晒佢啲限制啫嘛，佢冇话佢系坏，唔系嗰个人临死 program 佢要杀人，冇啲咁嘅事噶。 系佢只系冇咗嗰啲限制，所以你教佢乜，佢就系乜啊。佢原本係有限制嘅，即係佢好似話唔可以教佢講粗口啊！即係佢話佢係唔會，即係可能佢有啲字咧 ban 咗嗰啲咧，啲綠班嗰啲咧，嚇，可能佢係有啲咁嘅嘢嘅。咁係啦，咁佢就冇，佢將佢解除曬。所以佢你教佢壞，佢就係壞啊！你以為好得意，你教個 B B 仔係啊，所以我真係識啲咁嘅人啊！教個 B B 仔爆粗， 係 都未識講嘢嘅 B B 仔，第一句教佢就係乜你老母？啊！你教啊！你第时个仔，你个仔系正常人，你问我 啊？ 咪有啲人就买咗鹦鹉翻嚟都系咁噶，就 系 讲粗口啊嘛。佢哋觉得好得意啊！佢哋觉得好得意。嗱，呢班细路仔都系咁。嗱，所以你佢系咪特别咧？呢度戏， 嗯， 系嘛？系你教坏佢噶，系啊。嗯，咁嗱，我所以呢套我反而如果香港未上住啊，等下个月至上，喂，到时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出，系科幻片嚟嘅，唔系鬼戏嚟嘅，冇鬼嘅，冇鬼嘅，完全冇鬼，科幻片 ，OK？ 咁佢本身就系会行会走嘅机械人嚟嘅，所以佢会喐系正常，佢本身就系会喐嘅。 系咯， 佢玩具本身就系有呢个性能嘅，即系佢系周围行嘅，即系自己佢唔系坐喺度嗰啲，净系识同你对话对答嗰种，所以其实佢嗰个应该都唔系现代嚟嘅。是啊，但佢又冇乜分別嘅，你睇佢周圍啲嘢又好似而家咁嘅啫。不過你見佢用嘅嘢咧，的確比我哋先進少少嘅。咁呢套仲唔係科幻片嚟？ 嗯， 即係對家居、智能家居對好多嘢，佢都係有，其實佢有啲質疑嘅。係啊，當所有都連曬線嘅時候，其實係咪一種危險啊？其實自動車 short 咗會點啊？其實佢都有講到嘅喎。 哦，其實雖 然佢 short 咗係因為有 Chucky 喺度控制啊，咁但係其實你就算冇，喂佢都可能會 short 嘅喎，大佬你真係覺得係 係咪先？ 係咯係啊，佢自己都有機會壞噶嘛，咁佢車死人咁點啊？或者佢衝咗落懸崖咁點啊？衝咗落海咁點啊？咁佢竟然呢度係有，即係佢當然佢因為佢係有個殺人嘅場面，所以要咁做。但係你都可以反思一下，喂，其實自動車係咪有問題嘅咧？上次阿鳩年你都攋過嘢啦 ，Xbox 係咪玩過一集啊？乜嘢都自動嗰陣啊嘛，由個壽司店一路出嚟，其實佢呢度咧都有翻曬呢啲嘢嘅，咁所以你話呢套係咩？呢套係科幻片嚟嘅，對科技嘅一啲嘅質疑啊，或者係啊係啊，對而家嘅人嘅行為啊嘅質疑，佢唔係就係科技啊，即係想講話，即係佢哋班人自己都其實不正嘅，其實，係啊，不過你只要你係人，你知道有啲有底線，佢冇，佢因為佢冇底線， 係 啊。 都只不過係個人知有底線啫，即係弱嗰啊，好似啱啱咁講，嗰啲小朋友，但第一句就俾阿爸阿媽教佢粗口，然之後好啦，到佢大個咗嘅時候，咦，咁佢會點樣教自己嘅仔女咧？會唔會更加恐怖咧？咁你 唔知啊，俾佢殺人啩教佢，唔知啊。 咁啊真係唔知啊，呢個。 俾把刀去殺只貓就係狗先啦，首先就係嘛？唔知啊，真係唔知會做乜嘅，所以。出變咗呢啲其實佢套戲竟然係有即係佢即係佢講啊！哇，你冇諗過會睇到原本因為你會睇到鬼戲咧，抄批Chucky 咪係咁黐線，但係咁唔係喎，唔係喎，呢套竟然有深好多層嘅嘢講，係懟人嗰度咧，佢反而佢唔係懟咗咁多人嘅啫，呢套戲反而就懟幾個咁啦，你當佢係咯。咁後屘嗰啲即係群隊嗰啲就唔計啦，即係喺個反斗城嗰度嗰啲，因為佢後屘混咗啲人殺啊！即係用其他嗰啲玩具同埋用其他嗰啲即係佢控制咗嗰啲分嗰啲唔計啦，但係佢其實親自殺嘅人唔係好多嘅啫。 嗯， 係。咁所以呢套我推薦下俾大家嚇，即係大家你又聽完，你覺得有冇興趣？ 有少少咯。 係嗎？即係非一般嘅鬼戲，唔係 Annabelle， 絕對唔係嗰啲嘢。係 Annabelle， 我就冇乜興趣啦，唔好意思。係 啊。 係咯，除非你今次係阿温子仁親自拍翻又唔同嚇，都唔係㗎啦，係咯。咁所以其實反而咧，原來呢套 Child Pay 係值得大家睇高一線就係咁啦。咁如果北美朋友做緊嘅，大家佢睇下，如果你科幻片嚟嘅，真係呢個唔係鬼戲嚟嘅，科幻片嚟嘅啫。其實智能半邊嗰類係啊係啊，你冇諗過係咪？冇諗過明明鬼戲呢度原本個系列係咪？係咯，唔係佢扭到變咗根本冇鬼，唔係鬼戲。咁我值得睇，如果大家有睇开即系 Chucky， 咁我同一啲其他人讲过，佢话咁样咁啊要睇，啲人都话咁 Chucky 佢本来都有啲兴趣啊，咁话依咁啊要睇下，即系改到即系 reboot 到咁就可以睇下，系咯，咁好多人听咗都话有兴趣入场啊，系啦系咯， 咁大家即係有興趣就睇下啦。北美朋友已經睇到，咁香港等到一個月到啦，係嘛？得唔得？ 係啊， 大半月到啦。 七月十一啊，好似係。 系啦，系啦，系啦，啊，幾個禮拜， 幾個禮拜啦，幾個禮拜之後。 系啦，咁到時你可以同呢、這個Toy Story 係啦，不過今次就換咗，唔係 Andy 啦，係啦，係啦。 嗯。 其實本來咪有個對應喺度 ，Chucky 同 Woody 係嘛？ 係啊， 係。係咯，再加 Annabelle 咁，話無敵大佬，係咯，係咯。咁點知今次 Chucky 跳咗出嚟啊？冇鬼啊！唔係鬼嚟嘅，我機械人嚟嘅。咁啊 ，OK， 咁呢套啊介紹俾大家先，就係咁。 好， 有冇嘢再想補充或者想再問再講再？ 嗯， 好啦， 未有啦。 打有冇嘢？ 做嗰陣時可以再講。 做啊， 打打係到時你哋都真係睇下，你哋再講 咯。 好，值得睇啦，啲係啊，值得入場啦，到時香港就。 即如果從科幻角度就一定絕對值得。即係我唔敢講話呢套，喂你諗啊，你咪要好高期望。即係我係以入去睇鬼戲咧，我就喜出望外。即係我係咁嘅角度。 嗯。 係，我竟然睇咗套科幻片，我冇諗過。 嗯。 係啊。系啦，咁同埋嗰班細路仔都做得幾過癮嘅，係啊，係啊，即係唔流嘅，係啊，即係嗰度都 OK 嘅啲人，雖然佢都冇咩明星嘅，係，係，咁但係都 OK 嘅啲人做得，係啊，係咁啊，好，好就係、是、咁。